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睁开你的双眼吧。 仿佛变成雕像的千仞雪并没有动，也没有开口，依旧静静地跪在那里，保持着原本的姿势。金色的光芒涌动，一道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与巨大的雕像之间。身影渐渐清晰，而周围的金色光芒也明显变得强盛起来，尤其是那尊巨大的六翼天使雕像。巨大的金色长剑上喷吐出长达丈余的光焰，令这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神圣气息。这出现在千仞雪面前的身影，正是武魂殿大供奉，斗罗殿殿主，当今三大99级封号斗罗之一的千道流。千道流抬手一指，他背后雕像长剑上释放的金焰从天而降，将千仞雪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千仞雪的身体就在那光芒的笼罩下被牵引着缓缓起身，在千仞雪面前渐渐地浮现出九片金色的光幕。看到这九片光幕，千道流眼中流露出几分特殊的奇异光彩。 天使九考，九考，无数代斗罗殿殿主等待的九考终于出现了。 似是有些艰难地睁开双眼，千仞雪迷茫地看着面前的祖父。 我年约七旬才有了你父亲，你父亲又是五旬才有了你，历代斗罗殿殿主等候的人竟然是你。小雪，爷爷以你为豪。 爷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你面前的光幕是八道，那么你就是下一任的斗罗殿殿主。但是出现在你面前的光幕却是九道。不要问为什么，应该告诉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你要完成来自天使的九个考验。爷爷会一直陪着你的。 是。千道流，你很聪明。为了不让我吞噬你们天使一族的后裔，你选择了我的女儿。 正盘膝端坐修炼的比比东缓缓睁开了双眼。令人吃惊的是，比比东的双眼完全是血红色的，鲜艳的颜色仿佛随时都会滴出鲜血一般。他的手指上是长达五寸漆黑的指甲，与他本身白皙的肌肤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是高贵绝色的容颜，此时看上去恐怖扭曲，甚至还有一道道血痕。在他背后浮现着一个无法看清的黑色虚影。睁开双眼，比比东深吸口气，一层黑紫色的光芒涌动，他身上的变化渐渐消失，恢复了他本来的面貌，只是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一连串密集的气爆之声在比比东身体周围响起，飘身而起，金光闪烁，教皇长袍已经笼罩上了比比东的身体，看上去他又变回了那个高贵果决的教皇大人。 就算你让小雪继承了你的位置又如何呢？总有一天我会毁了你们的天使根基。千道流，你还是小看了我。自从我当初吞噬了你儿子的身体和灵魂，改变了修炼之法，进入罗刹秘境后，你就已经看不透我了。只差最后一步，你今生无法完成的最后一步。我最多还有10年，必然会突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阻止我做任何事。你的儿子毁了我，我就要毁了你们天使一族的一切。 如夜宵一般的恐怖笑声在密室中激荡，之前消失的巨大黑影又一次出现在比比东背后，若隐若现。撕拉一声，膨胀的肌肉撑开了身上的衣襟，艾慕白一声虎吼，强壮的身体在海神之光巨大的弹力作用下冲天而起，但是现在的他却已经不会在海神之光反弹中无法控制身体了，身体在半空之中旋转两周，金光闪现，从容落地。史莱克七怪在这里修炼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一个月却带给他们一种恍如隔世般的感觉。此时他们修炼的地点已经放在了那通往海神阶梯上的第十级，就在那四面八方的压力中进行修炼。海神之光对他们来说虽然仍是压力，但也变成了最大的享受。试问每一天修炼结束后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在大幅度进步，就算承受的压力再大，那种成就感和充满力量的感觉又怎会不是享受呢？除了唐三马红俊和无法修炼的小五以外，剩余所有人的魂力都提升了一级，其中也包括在刚到这里时就已经升过一级的白沉香，现在他已经达到了48级。在海神之光中修炼的成果是巨大的，巨大的压力成为修炼最好的催化剂。在这海神之光中，哪怕是睡觉，体内的魂力也会自行运转。一个月的刻苦努力，在不断进步带来的愉悦感刺激下，没有一个人叫苦。凭借着坚韧的毅力，他们的实力在稳步提升。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渐渐适应了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能够攀登的阶梯数直线上升。现在戴沐白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可以登上60级台阶了，唐三全力以赴的情况下更是接近80级。对他们来说最畅快淋漓的就是通过攀登台阶达到身体极限后退到下面的阶梯进行修炼。每天虽然最多只能进行三次，但这三次带来的结果就是魂力跳跃式的成长。在海神之光中修炼，仿佛令史莱克七怪又回到了当初他们第一次在史莱克学院聚首的那种高速修炼的时期。按照现在的修炼速度，在第一考的这一年中，每个人至少都能够提升六到七级的程度，甚至更多。如果换作正常修炼，以他们现在的级别，至少也需要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才能有此成绩。唐三的修炼无疑是最刻苦的，他有着其他人都没有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海神九考，而是小五。为了早日复活小五，他不会给自己半分懈怠的时间。每天除了吃饭和清洁身体之外，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修炼上。虽然这第一个月他的魂力还是没有突破69级，但不懈的努力加上奇经八脉的贯通，令他已经达到了突破的瓶颈，最多再有五天必然能够再做突破。一年，海神之光只给他们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能够有多少提升就看他们自身的付出了。不将这一年的好处释放到最大程度，又怎么对得起那冥冥中海神大人的安排呢？每天清晨都会有专门的海魂师送来新鲜的食物，然后默默地离去，没有人打扰他们。可以说这一个月以来，史莱克七怪和白沉香用他们的汗水浸透了至少前50级台阶。除了白沉香只能勉强攀登到第19级台阶之外，史莱克七怪此时都可以攀登到50级以上，其中进步最明显的倒是身体最差的宁荣荣。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下，他的身体抗压能力每天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当他释放武魂后，隐约中能够感受到他自己身上浮现出了一层氤氲宝光。时间就在这近乎疯狂的自发式地狱修炼中度过。又是两个月过去，白沉香终于成功地突破了50级。虽然他没有神赐魂环的可能，但唐三告诉他，持续修炼的效果将会在他得到魂环后自然产生出来，不需要急于去获得魂环，只要努力修炼就可以了。而也就在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端坐在第20级台阶上修炼的唐三猛然睁开了自己的双眼，晶莹的蓝金色光彩围绕着他的身体，与海神之光内产生的金色雾气交相辉映，无与伦比的庞大气息惊醒了正在修炼中的其他人。 当众人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唐三全身上下仿佛都释放着一种特殊的光彩，数十根像是水晶雕琢而成的蓝烟黄从他身下蔓延而出，排列成整齐的螺旋形。在唐三身体周围，蓝金两色光芒形成的光雾拧成一股，缓缓朝着空中攀升，而唐三的皮肤也在这个时候完全变成了蓝金色。 小三，你…… 戴沐白瞪大眼睛看着唐三。唐三没有回答，但身上释放的光彩却变得更加夺目起来。砰的一声轻响，整个人在海神之光的弹力下飞身而起，冲入空中。刹那间，成千上万条蓝银皇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就像是一条条蓝金色的光线，而唐三就是他们的起点，像绽放着夺目光彩的蓝金色太阳一般。三个月在海神之光中不眠不休的修炼，终于带来了唐三最需要的东西。是的，他突破了。他终于突破了魂师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瓶颈，六个魂环已经不能再满足唐三魂力的释放，量变引发了质变，达到了下一个巅峰。仰起头，额头上那灿金色的三叉戟烙印骤然变得闪亮起来，那每一条足有百米长的蓝银皇在空中舞动，阳光的照射令他们宛如锐气一般拱卫着蓝银帝皇。在这一瞬间，唐三身上释放出的六个魂环竟然全部变成了蓝金色，剧烈地波动着，仿佛受到了呼唤一般，海神山上在海神之光保护下的所有植物都轻轻摇摆起来，尤其是地面上的蓝银草，每一株也都透露出那蓝金色的光彩，它们似乎在向着自己的帝皇致敬。那黄金三叉戟烙印像是召唤的凭证，而宛如云彩般的红色身影又是那么没有预兆的悄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海神斗罗波塞西静静地出现在半空之中，脚踏虚空，面对着全身释放出无数蓝银皇的唐三，他那高贵尊荣的面容上流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一抖手，一颗金色的珠子凭空飞去，直接落向了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仿佛是触动了开关一般，当那颗金色珠子落在唐三额头烙印的瞬间，他全身所释放出的蓝银皇倒卷而回，化为道道金光，重新回到唐三体内。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